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北转南风，晴，三四级转二级的风，那么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我们节目的第一时段呢，也给大家讲了讲今年新高考这样的一个方案之中啊，落地执行方案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做了一个解读。我们再次有请一下来自于李思辰百年英才的首席学业规划专家杨亚平博士。杨博士，那我们继续啊，第二时段抓紧时间给大家来， 好的，我们接下来 来解决一下问题啊。有一些问题已经都过来了，有位家长问说，孩子今年初一，那初中选课是按兴趣走还是按怎么样？我估计他就想直白说，按兴趣走还是按我这孩子本身学哪个科学的比较好，我弄哪科。 因为初一这边还是要解决这个中考的问题啊，所以这边呢还是我们为了一个上一个好的中学角度来选啊，能瞅考出一个更好的学校这角度来选会比较好一点。 嗯，但还是从这个成绩角度来比较咱们功利主义一点啊，功利一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又问到说，一批二批合并啊，这也是在今年的落地执行方案之中一个重点啊，一二批合并之后，那以后比如说这北大清华说我降到一本线录取，还有一本线吗？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对政策这个解读的一方面的可能有些家长有些误区。一批二批的合并在北京不是全国来讲它不是第一个啊，好多省份就合并了本科批次。合并完本科批次之后不是说没有一本线。因为有些学校的自主招生啊，比如说我们自主招生是77所名校的，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里面它会画一个线的啊，基本上是参照这个一本线。所以北京的即使合并了一批二批自主招生的院校里面还是有降到一本线的机会，这个线呢北京市教委会北京市考试院会画的，还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也不用说这个啊，那将来他会不会降到本科线录取， 这个可能确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也不排除啊，真的人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优秀。 这个属于改革，因为改革还是要一步步来走的，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合并本科批次的目的还是为了给大学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还是要先到一本线，然后我们再到本科线。这个我觉得还是逐步来走的。 对，还有一个高水平艺术团吧，还有运动队，这可能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的一个要求，划定的一个线啊。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现在请杨博士实时啊坐堂，然后来帮我们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往下走，说一说这个尤其是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之后，我们现在在升学途径上究竟应该怎么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规划。我觉得因为您是专家，您来说一下吧，就现在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我上了高一，我未来面临的道路究竟我可以有多少条路可以走？ 在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可能只有一条路 啊， 就是考多少分上什么学校啊，那时候还是顺序志愿，现在是平行志愿。从目前的全国改革形势来讲，每个高中生起码有五条的升学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所有人都会参与的这个高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裸考的途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昨天我们一直热议的综合评价，这一块呢也是录取途径之一啊。这个途径的准备呢需要我们从高一开始来做。除了关注这个十几门这个学业考试成绩，还要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啊，包括一些竞赛，包括其他的比赛啊。第三个呢，就是从零几年一直启动的自主招生的招生，这是77所高校，还有13所是省内招生的。这个途径呢，大家也要关注，因为这个名额呢还是很多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高考成绩，还有一些人想去留学啊。留学的话，我们的国内的院校，香港、澳门的国内的院校，也是有这个招生形式的，这个和自主招生也类似，所以香港、澳门学校，包括台湾学校，作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另外一条自主招生的模式的录取呢，还是要进行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想去直接去欧美国家或是澳大利亚来留学，就是我们俗称说的留学途径。所以总体来讲是五条途径。我建议每一个高中的家长呢，起码要选择两种以上的升学途径。 哦，这个是给自己孩子留条后路吗？ 我们打个比喻，其实就和买保险是一样的啊，因为别人升学途径可能就是你的升学途径，假如不准备更多的话，那就是考多少分上什么学校，但是任何人高考都不能保证一定考多少分啊，所以万一有些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是应该要准备其他的升学途径啊。从全国来讲，基本上目前准备最多的呢还是自主招生啊，包括北京即将启动的综合评价啊，还有呢北京这边去香港那边或者留学学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目前从北京我的调研情况来看，好多家长是准备了三条以上的升学途径的。 那准备这个途径，我们需要去准备什么？咱们一条条来去说一说，好不好？比如说自主招生，大家都知道，也知道他这能降分，相当于给自己孩子买保险，但是怎么能够参加自主招生？那么自主招生我应该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很多时候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学就跟你说你就得准备什么一二三四，并没有，也是家长之间口口相传，那道听途说，是不是这准备东西就是有用的，它管用的，并不知道。那么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给我们讲一讲现在自主招生究竟我们应该准备哪些东西，是开始给孩子去备资料比较好。 从全国的自主招生的选拔这个目的来讲，还是选拔有这个特长的啊，学科特长。所以准备自主招生呢，建议各位家长从高一开始要准备。第一呢，我们的奥赛啊，五大联赛还是要参加啊。第二个呢，一些高校在招生简章里面还会认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语文啊、英语啊，或者写作一方面的一些比赛，大家还要积极参加的啊。这一块呢，因为他的准备呢，高三的时候会比较紧张，所以建议所有准备自主招生的家长来讲，一定是从高一高二参加这些比赛，适合自己孩子的啊，或者是自己心仪的学校这一块，他自主招生简章里面会要求的一些比赛。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些会比较多，当然包括一些还有一些科技创新类的奖啊，也都是认可的啊。所以这一块建议高一高二这个有想法想去985这些学校或者211学校的这些家长，提前做好这种资质的准备，这是自主招生。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比赛啊，就是能够在其中拿到名次的人，他毕竟 是一个少数。更多的可能一本线上的同学都希望，我说我至少有一个自主招招生这样的一个途径，有一条路。而且从去年我们做今年我们在做高招节目的时候，很多的招办过来，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要求我必须要有这个联赛的这样的一个证书也好，资质也好。那么尤其对文科的同学来讲，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通过写论文写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的这种情况能够纳入到这种自主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资质里面来呢？ 从全国的自主招生的这个变化趋势来讲，因为原来好多学校会写上一些奖，但是从这两年情况来看，各高校会淡化这些比赛啊，因为包括奥赛，虽然我说了奥赛好多学校是认，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了选拔更这个有创新有素质的这个大学生，所以这一块呢，除了这些奖之外，还是我们一些的有特长啊，比如说我记得去年前年有个孩子会折纸，折个纸飞机，折得很好，照样去了个很好的学校啊。包括我们社团活动里面参加很多，包括一些所以一些的社会现象，包括发表一些文章，这个都可以的。所以从自主招生选拔的角度来讲，还是要求有特长的学生啊。只要你的学生有特长啊，也对这个某件事情有自己的独到的认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未来自主招生高校选拔的条件之一。所以各位家长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说我没有奥赛，我参加不了，就准备不了这条路。目前来看，这个我们改革的目的还是需要，希望招到更多有特点的孩子。所以自主招生对于一本线左右或者以上的孩子来讲，是应该要重点考虑的一条升学途径。 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在为了准备自主招生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让自己孩子考各种英语的级，考各种这个，比如说艺术类的钢琴的级、舞蹈的级。那这种及是否在这个自主招生之中也能够起到一定比重的作用呢？ 从目前的全国来看，一些的特长，比如说北京孩子的，比如说围棋业余多少段啊，包括钢琴多少级或者书法怎么样，目前高校来讲没有明确的说出啊，但是呢，这个的确可以作为一个特长来一个辅助性的来看啊。目前的全国自主招生这边比较认可的这些的资质还是集中在刚才我说的那些但是这个呢也是作为一个辅助条件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包括孩子比如说真的做了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写论文的话，是不是也要找一些核心刊物去刊发会比较好？ 对，因为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北京的教育资源还是非常丰厚的，所以各个家长包括我们有些高中生的确很有自己的特点在高校里面积极参加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实验，然后发表一些论文，但是论文呢我们一定在国家级的这些的正规期刊上来发表这一块的话高校呢还是认可的。因为18年的是全国自招院校里面是有46所明确对论文的发表是提出要求的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关注度还是很高所以有特长的孩子呢可以试一试。 好，这刚才咱们谈到是自主招生，那么在自主招生这边还有没有需要强调让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方面，我们先要开始提前准备的？ 自主招生这边大家切记不要为了自主招生而自主招生因为自主招生还是为了我们上一个好的学校假如说我们过分的发挥孩子的特长，把成绩 给落下来， 落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得不偿失了 我加你20分，最后也摸不着他那个。 对，所以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一样，还是个保险，所以大家把它理解成保险就可以有时间有余力呢，就准备一下。 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朋友也在说说问一下杨博士，北京2020届考生如果想裸分上清华北大是或者名校，是不是比登天还难？这个不能这么看，因为比如说清华北大的基本在北京的招生就是前500多名吧， 对对， 500-600名的这样的一个名次。如果你有自主招生综合评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名额或者博雅领军的这样的一个名额的话，你享受了可能降20分、降50分等不等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的一个降幅。如果你突然间考次了，你本来是500名之前的这样的孩子，你考次了少了20分，你还能进得去。但是如果你要没有这个裸分，然后你考次了，你可能就跟这个清华北大就无缘了。我们这样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会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对，因为这一块进名校的话，从全国的趋势来看，因为北京启动新高考2020的话，第一它的一段线，因为浙江叫一段线因为我们没有一本线了 啊，一段线目前来讲，北京的分数文科比较高，今年是576，啊，从这个形势来看，可能跟浙江差不多。所以2020的话，我们的一段线或者这个本科线，就是我们俗称的一本线，可能会要达到就是580到590左右。这个里面想上名校的来看，还是说你不能说差太多去这个清华北大，但是想去清华北大来讲，第一呢，因为它的裸考的录取名额会少，所以从河北的数据来看，包括河北，包括今年的浙江，的确好多孩子700分上北大清华有点难度，但是并不代表来说就是绝对没有。所以第一呢，我们还是要看分数啊，还是要看分数。第二呢，还是大家要积极准备这些的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的特长。 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 还是要自身硬。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就关于这个其他的这几种途径路径啊，包括综合评价，然后包括去港澳台的院校海外留学，在这一点上来说，您觉得分别适合于什么样的我们的同学，他们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高考升学路径，他们有没有一个适合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 从综合评价的角度来讲，因为北京市教委包括这边考试院也是要启动的啊，启动的话呢，最关键的就要高一开始他的学业考试成绩，学业考试成绩一定大家要关注的啊。这个目前北京这边还是从合格不合格的角度来划分的，但是未来呢，肯定其他的省份是有等级的，所以这一块呢，我建议大家是能考到高分，那不要说为了60分及格就算了，所以学业考试成绩还是要关注，因为学业考试成绩一般的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价里面是占10%左右，北京这边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觉得可能借鉴全国的一些看法，高校的综合评价呢占30%左右，高考成绩呢60%，从全国的省市来看，综合评价涵盖了我们教育部署的一些重点的院校，也包括当地的一些学校，所以这一块呢，北京的考生不管你成绩怎么样，理论上都有机会会参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所以大家建议所有的考生都要准备一下。 就是平时的时候，你别因为它看起来不是主科就把它给放过去了， 对 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我们从那个高考改革的特征啊，包括将来没有这个一二批之后，我们将来怎么去选学校、选专业？因为这个一二批没有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从现在来看，您觉得我们现在家长需要去怎么准备？因为未来相当于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成为了一个填报的一项了。那么这样的话，究竟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这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一块呢，可能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改革的目的呢，还是要我们要创新，对吧？从我们简单的制造到这个科技创新角度来发展的，所以改革的目的是需要大家提前做这个职业规划、专业的选择啊。所以呢，我个人还倾向于大家一定要提前选好科目，不要说盲目的为了一个分数来选择。这一块全国来看的话，对科目的要求，可能有的家长的确是说我只要上北大，什么专业都可以。但是呢，从大部分角度来讲，我们还是一定要提前选一个专业，因为这一块的确不能够轻易的来给自己随便就定个就可以了。 因为最后跟就业职业挂钩，你最后你从北大出来，你想进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你最后你学的是文学或者学的是历史，那你想进一个高科技企业做那个软件工程师，好像就确实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可能还没有在北邮你选一个好的专业，可能分数比你去那北大历史界还要低一点，但是可能最后你就业的情况更好。 对，从浙江的来看，浙江的现在填报志愿是80个专业平均志愿啊。北京这边没有明确说2020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强调专业的重要性。所以建议各位家长还是要强调这个专业的选择，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和学业规划。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在北京的大部分的孩子，我们都是中等偏上。其实很多家长并没有心思说我一定要冲清华北大，因为毕竟就是那前面那一点点1%的同学跟家长会更关注的。我们更关注的是能够上一个最大几率上一个好学校，在北京这边一批，现在按一批来算啊，首师大、首经贸、北工大，这都是我们在北京招生的大户。 对， 那么上这几个学校，作为一个职业规划专家，包括一个这个考试专家，您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作为家长来说做什么样的准备？其实最后这个命题都是给家长的。 因为这一块涉及到这几个学校的定位啊，因为北京市的有几所市属的这个高校，北工大从今年的位次来看呢，它的最低分大概是8000位左右啊，然后首经贸呢是10000位左右啊，然后呢 首师大呢大便是11000左右。所以第一个呢，每个家长做好自己的成绩定位，尤其高三的我决定上什么样的学校。第二个呢，从新高考角度来讲，这些学校启动综合素质评价的可能性应该比部署的学校还会要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做好自己的成绩的定位，第二呢，准备好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的升学途径。第三个呢，每个学校还是有各个特长是不一样的。有偏工科的，有偏文的，所以每个家长一定做好自己的这个职业的定位，不能说适合一个学理的同学，学理工的同学去学一个对吧偏文科的院校，所以这一块对于专业选择也提出更高的这个要求。 那么这个专业我们去怎么找呢？教育部网站上去查查的那个学科排名这么找吗？还是 这个呢，我们大学呢有个排名啊，综合排名。但是大学的排名呢，一般的是根据它的师资情况啊，多少院士，多少985，多少长江学者。这个对于本科生来讲，可能参考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更多的关注每个学校，它实际上有一些行业的认知啊，就是有些专业好，大家都知道清华的这个水木清华的对吧？然后这个清华的这个建筑什么好，但是北航航航天北航比较好，然后北师大的心理等等的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第一呢，还是要看每个高校的业内的这个排名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和直接的就业是相关的，这也是高考改革的一个趋势。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如果让孩子去哪个方向，你得找相应的朋友问问，这个单位，就你身边这哪儿毕业的多呀？对吧？ 对，因为这个还涉及到未来，因为好所有的学生，你高一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你7年之后的事情，高三的也得5年之后，你要读研的话也得8年，所以这个呢，从职业规划的角度，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一定要从未来推到现在的，以及北京的未来的发展，因为北京未来的科技这边的中心可能会偏移往南，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雄安，所以这一块每个家长一定做好自己的，我们经常说的三条，第一个是地域啊，第二个呢是专业啊，第三个是院校，这一块呢是要合理来分配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打我们的电话400-010啊9116啊，来跟我们来沟通。 好的。另外再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开始要有这个从2020年有一个等级赋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等级赋分之后，很多家长在想，我究竟应该怎么去规划孩子的学习，因为还是那句话，大部分孩子是中等学生。都是中等孩子，那么这样的一个中等孩子，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大部分都是一本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怎么能够在等级赋分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把精力集中在能够获得更高的等级上？那么在这一点上，从外省市现在有这样的等级赋分的情况吗？ 有的 啊。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战略性的放弃一些难题，把基础题拿住了，可能相对会更安全？还是说我现在等级赋分制以后，我必须得是从头到尾的都得认真复习？重点的那种难题我也得认真复习，我才有可能不断地攀升自己的在这个整个位次中的比例，您怎么看？ 因为这个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我们的等级赋分就是我们的选考科目的等级赋分呢，第一呢，就是你的选考人，就换句话说，我们的对手到底有多少。假如说我们抽到了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组里面，那你的等级赋分相对会比较高。这是从这个选考科目的这个未知性角度来讲的。第二个呢，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难度呢并没有降低。我觉得可能从全国的改革形势来讲，实行新高考对于学生的学业压力反而也是反正不可能太轻松，因为不可能说你放弃了一个简单的题或者放弃了一个容易的题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因为它不管是按百分比来算还是其他的比例来算，还是要求你各方面来均衡发展的。所以原来可能高三大家比较辛苦，新高考之后可能从高一甚至初三开始，所有的考生每次，因为你的每次的成绩都要计入高考成绩的，他每次都有几次考试机会的，所以这块难度我觉得会可能会降低，但是从取得高分的角度来讲，综合来讲，这个难度呢反而也是在增大啊，在增大。所以各位，希望各位家长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的几分钟里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在新高考之后，我们作为家长，首先咱们一样一样捋，究竟应该替自己的孩子做哪些准备，要跟孩子讲什么，同时我们在职业生涯规划也好，高考升学规划也好，我们究竟应该最关注什么？ 这一块呢，第一呢，我们从新高考启动来讲，我们是为了这个选拔这个创新型的这个对社会发展有应用的人才，所以第一个他的学科选择和职业规划这一块是首先要做的。就必须要做，因为第一呢不能盲目选学校，第二呢也不能盲目选专业，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要做的呢，这个我们的选考科目定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定下那我们各科到底要怎么来学习，因为从选考科目角度来讲它也是有两次考试机会的， 嗯， 所以这一块呢它的时间的安排作息的安排可能跟原来的这种高考的这种的习惯的作息呢就不太一样， 嗯， 所以这一块呢各位家长一定要根据每个学校的情况，因为有的学校可能能满足总班制，有的学校可能只是提供几种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呢可要辛苦各位这个考生的家长了，第一要跟这个各个中学要提前沟通我们到底的我们的方案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北京的孩子以及如何来进行的这个准备学业的准备，这个反正我觉得学业压力反正也是蛮大的， 嗯，所以在准备学业的时候的各位家长首先还是要跟自己的学校的老师先去沟通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看看孩子实际成绩情况怎么样也很重要，因为我之前曾经跟一个学校的一位老师他就聊过，他说我们的是不允许对孩子进行一个就是学科的一个引导的，就是你究竟你想选什么你就自己凭自己兴趣选啊，你这个不能说啊，那你就选物理吧，你就选化学吧，这是不允许的。但是实质上，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还是希望孩子们首先第一个认识到自己能学好什么，啊，就是你通过考试的情况，然后你能看到自己能学好什么。比如说，你确实是物理、化学、生物的分数就是比政治、历史、地理的分数要高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特别喜欢历史。好，你可以先上着他的，比如说因为现在分层教学嘛，你可以先上着他的这个比如说分基础班跟提高班，这两个班分出来，你先上基础班，如果你真的是越学有兴趣成绩越来越好，再换到提高班去，再为了高考去做准备。 因为这一块呢，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用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第一呢，他的选考科目是要做职业测评的。有的孩子可能能力很强，但是呢，比如他喜欢这个，他能力这个理科很强，但他喜欢历史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做职业测评，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和他实际能考出多少来，这个是不一致的。 嗯，那怎么办？ 这个一定要做科学的职业测评的，这个也不是说谁说了算，这个一定是各方面综合来考虑的。所以我每年在浙江，包括上海包括山东都碰到这样的学生啊，就是孩子喜欢的东西，因为孩子还是十几岁没有定性，他喜欢的和他实际能擅长的往往不太一致的，所以这个是要提前一定要做职业规划的，要做科学的职业测评，然后呢第一呢选到他适合的科目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能盲目的凭着自己简单的兴趣来，因为社会还是要发展，我们选考科目还是建议各位考生从未来，从中国的未来角度倒推到现在，每个孩子做好自己科学的这个生涯规划， 嗯， 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 但是您刚才也谈到了说将来我们需要的很多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科技型的人才会不会我们还是要回到理工科的这个角度，那物理类的可能都要选一下，这样的话将来选择专业的范围可能会更大一些。 从中国历史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什么分什么文和理但是也并不是一个科学家就完全不懂人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反正理科生也是要懂人为的人文的，但是我们要从科技发展角度来讲，从中国制造2025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的角度来讲，你要是做一些科技方面的工作，还是一定是要选一些物理，尤其物理啊，因为物理它的应用面还是最广的，所以物理的比重呢在选考科目里面还是最大的。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总结一下刚才这个杨博士说的这些情况啊，其实要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在高考升学的规划上啊，包括升学规划上面，家长一定首先要做好学生的生涯规划，如果能有一些客观的这种评价是最好的，比如说做一套题，然后或者是找一些相应的专家或者是电脑啊这个软件，然后去测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好。第二个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这个高考加分的事儿，比如说自主招生或者减分，其实就降分的这个事儿啊。 对。 比如说可以找到这种那个自主招生的途径，然后鼓励孩子去参加相应的考试然后比赛等等，或者做相应的研究进行一个发表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高考志愿的填报这块，可能家长也要多下功夫去提前帮孩子们去广泛的搜罗他心仪的高校的心仪的专业的大概的一个位次，然后呢需要选考的科目又是哪些科目，排列组合一下，找到最大的这最大公约数，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填报，可能对于将来的填报来说就会省下很大的功夫啊。